赛跑，麻辣烫就要开播了。 生活麻辣烫，越听越有味儿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抗日英雄王二小是历史上的真实人物，还是众多小英雄的群体形象？ 所以说这个形象，他既不是山东的，也不是陕北的啊，也可能不是河南的，不是辽西的，因为每一个地方都会有这样的好孩子。 每天日理万机的国家领导人，对于家乡又有着怎样的情怀？ 总之当时他就说了一句话啊，回到这里就等于回到家了，请代我向家乡人民问好。 揭开尘封的旧事，闻听历史与回忆，欢迎收听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声工厂出品。 第39集，利益有远有近，有此有彼，个人由于状况、认识不同而有取舍。于是智者便从自己综合的利益出发，以利益来调动和驱使他人，最后赢得人心。黎明时分，吕珍下令攻城，一队紧握盾牌的士兵在前面开路，以抵挡城上的飞箭。士兵们抬着大圆木往城下来撞击城门，另外有多队抬了云梯一起攻城。吕珍还在城下20丈处建有高台，募制很多的弓箭手，不停地往城上放箭。在吕珍看来，如今这安丰城一定在这一举猛攻之下夺得，因此他面带微笑，只等城破的时候进去捉了刘福通与小明王。然而却不料，在他判断已经饿得毫无战斗力的红巾军竟然有那么大的杀伤力。他们把城里的门窗劈成碎块点燃，不停地扔下来，烧毁了刚搭上的云梯。他们将城上的乱石甚至城头上的砖也撬下来，砸死那些撞城门的敌人。又不知从哪儿拆下的许多门板挡起来，挡住了高台上的飞箭。这哪是守城啊，这是亡命的最后一拼。既然如此，你又能拼得了多久呢？吕珍笑了，过一会儿这安丰还不是我的。这么想着，为了减少严重的伤亡，吕珍下令暂停进攻。吕珍的命令刚刚下达，他的副将张明飞马奔来，报告一个很不好的消息： 朱元璋大军已经到上峰山口，离这里只有2小时路程。 好，原来如此。吕珍大吃一惊，立刻又下达命令，不惜任何代价全力攻城，务必在1个小时内拿下安丰城。说完，吕珍挥剑督军冲杀，一时间战鼓紧雷，杀声震天，几十员大将身先士卒带头冲杀。不多时便有几处城破了， 从云梯上来的吕真部队与城上的红巾军展开了拼杀。吕真见状加紧督战，士兵们争先恐后爬上城去。上去的人越来越多了，城上的士兵抵挡不住，纷纷的后退。刘福通手握长剑四处的冲杀，他手上的剑真是一柄真正的宝物，削铁如泥呀。而今派上用场了，刘福通朝着人多的地方冲去，一路杀死敌人无数。跟在他身后的将军越战越少，直到卫兵们一一战死，最后只剩下他一个人。吕真的部队蜂拥入城，孤身一人的刘福通胆气十足，他大吼着杀开一条血路，一直冲到城门外。这时候刘福通冲出了重围，回头看了看，就剩下自己一个人了。我堂堂宋朝大元帅岂能这么只身逃去，我得去救了小明王出来。想到此，刘福通又返回来，沿途杀进城。吕真在城上看了，心中赞叹不已，命令大将吕英速带人去捉住刘福通，不可伤了他。吕英领命，带了几员副将、3000名兵勇飞马追去，正迎着杀进来的刘福通，便将他团团的围住。刘福通杀得兴起，哪管敌人再多呀，只是冲上去挥剑斩杀。不一会儿，地下已经躺了数十人。吕真这时候也冲过来，接着刘福通厮杀。吕真是张士诚手下第一员猛将，上阵杀敌还从来没遇到过敌手。刘福通虽然勇猛难挡，但是由于厮杀太久了，体力早已不支，特别是那战马驮着刘福通冲进冲出了几个时辰，此时已经撑不下去了。吕真的长刀砍下，刘福通挥枪架住，那马却在关键时刻双腿跪下，刘福通身往前屈，搭在吕真的刀上，当场毙命。吕真连声的惋惜啊，惋惜他是个英雄，让人厚葬于安丰城南，令军士们奏乐致哀。再说这小明王，在安丰城里的皇宫里，这是原来城中的一间旧庙堂改建而成。这庙堂四周是填土的耐火砖建造，又厚又高，里外三道墙，围着中间一个小殿。韩林儿与几个嫔妃待在这殿里，等候外面的消息。先是传来攻城攻得紧，后来城破了，再后来是刘福通战死。韩林儿拔剑在手，眼泪汪汪地说，看来只有随先皇去了。说完他便要去抹脖子，被身后的王皇后一把夺了剑。 不是说朱元璋的大军就要来吗？ 可是 我想他们一定到了，我们还有一线希望。曾猛， 王皇后大声喝道， 末将在。曾猛闪身进来， 速带卫队守住前门，敌人来了拼命给我抵住，朱元璋大军已经来了。 是。 皇宫里的卫队虽然说只有800人，但都是刘福通十里挑一给皇上挑出来的，个个勇猛善战，而且忠心耿耿。早先冲进城的敌军好不容易找到这皇宫所在，冲到前门 便被这些卫士给杀了。吕真杀了刘福通，随人来到宫前，即派人冲进去。但是皇宫的前门太窄了，能进去的人不多，进去几个，卫士们便杀几个，几次都不能冲杀进去。刚杀死刘福通，吕真的心里很不舒服。再一想，安丰城已经拿下，小小一座皇宫又无险可平，捉拿皇帝还不是迟早的事情吗？于是安排兵士们将皇宫团团围住，让几个谋士轮流喊话，让皇帝和官吏嫔妃们出来投降，而自己布置兵力来抵御朱元璋的大军。吕真刚刚安排好布防的各项事宜，有人来报朱元璋已经奔安丰而来了。吕真举目远眺，果然见有尘土飞扬，不由得傲然一笑。安丰城已在我手里，他来到城下又奈我何？传我命令，好好的将皇宫围住了，待我杀退朱元璋，再来做这个皇帝。说完，吕真率众将领来到城头，但见滚滚浓尘而起，朱元璋大军转眼到了城下，对着城门一字排开。朱元璋居中，身边徐达、常遇春、李文忠、穆英诸多元帅将军汇聚两旁，毫不威武。吕真虽然身经百战，但见对方军容整齐，士气高昂，不由得心头一紧。但是转念一想，这安丰城墙又高又厚，我率领80000大军围了几个月才破城，我谅他朱元璋一时也难以破城。正想着，只听下面朱元璋大声喝道：上面可是吕真将军？吕真见朱元璋以礼相问，不由得以礼答道：在下正是吕真，我朱元璋久闻吕将军是江南名将，有一身好武艺，一副侠义心肠，这回怎么来杀我红巾军领袖啊？吕真无话可说，张士诚投降了元军，他原本是极不赞成的，可是他一员武将，又没有办法呀。将军英雄，追随张士诚也是为推翻元朝，如今降了元朝，实在是有损将军英名。朱元璋见吕真不说话，知道他已经动心了，接着又说：将军如果醒悟，不如与我合兵一处，去杀元军，建立功业。吕真虽然不满张士诚降元，但是英雄不是二主的念头还是在他心里扎了根。见朱元璋诱他叛主，不由得大怒着说：你要建立功业，放马攻城就是，不要在城下鼓唇弄舌。朱元璋听到此话，知道吕真无法说动，于是下令攻城。李文忠一马当先，率中路军进攻正门，城上的吕真亲自指挥，这飞剑乱石纷纷砸下。李文忠领持盾牌的士兵在前面冲到城下，抬起城下来不及搬走的原木去撞城门。城门原本被吕真攻城的时候撞倒了，还没有来得及修复，只是用木头撑在后面，因此几下撞击，城门便倒了。李文忠见状，挥兵冲进去。这边吕真见持盾牌的敌兵攻到城下，便知道城门不堪一击，早已下城了，率领大军杀出来，正好与冲过来的李文忠部队在城墙下厮杀起来，一时间杀声震天，双方死伤无数。 徐达、常遇春从左右两路赶去支援，奈何过桥太窄，容不下许多人，一时只能隔着护城河看那边拼杀。徐达急忙下令士兵抢修浮桥，常遇春则率领本部人马绕向南门进攻。不多一会儿，浮桥修成了，徐达挥剑号令，杀过桥去，夺了安丰。将士们大声呼喊着杀过浮桥。吕珍接杀李文忠已经感到力量不支了，徐达又率兵冲过来，一下子便乱了阵脚，只好下令撤兵退回长须。城门窄小，退兵时比较拥堵，留在外面的只想逃命，已经没有想继续来拼战的心了。这一来，被李文忠、徐达部下杀死了无数，护城河的水顿时被染红了。吕珍逃进城里，急忙调集大量弓箭手，分成四组，守在城门里面的土墙后，敌人攻来便一组一组的放射。李文忠、徐达在城外杀死许多吕珍的部下，这时候却在城门内死伤太多了。不一会儿，被乱箭射死的士兵已将城门堵起的人有很高了。李文忠与徐达见了，便令停止进攻。吕珍松了一口气，命令士兵拖来十块木头，牢牢地将城门堵上。这边还没有完全堵好，听得南门杀声震天。当吕珍赶到时，常遇春的部队已经突破城墙，杀进城来。吕珍迎上前拦住拼杀，好不容易挡住了，北边城洞又被徐达、李文忠令人掘开了，率部队冲进城来，前后夹击，吕珍抵挡不住，只好率部队往西去来攻皇宫。皇宫里王皇后听外面喊杀声不断，吕珍又停止了攻击，知道这一定是朱元璋大军到来，便与韩林儿商议此事如何是好。韩林儿说，朱元璋大军既然来了，我们可在此坚守，等他破城来救便是了。可是吕珍在弃城之前必来攻这宅子，以吕珍之实力，这宅子是不难攻下的。王皇后啊，是坚持着说着。韩林儿有些为难，那该如何是好啊？不如先下手为强，趁此激战之时，我们突围出去。这，如此不是太危险吗？留在这里危险更大呀！朱元璋破城，吕珍弃城前来猛攻皇宫，拿下我等回去邀功啊！朱元璋受阻，吕珍也会来攻下皇宫。你看怎么办？好，就怎么办。这时候王皇后叫来卫兵分成三组，命令第一组突围出宫。不久便有人回来报告宫外没有敌军了，王皇后大喜，然后让第一组把守宫门，自己与皇帝以及一些官吏嫔妃们夹在二三组之间逃出宫去。三组人马刚刚出宫，吕珍率兵前来了。王皇后见了并不惊慌，命令第一组阻击，二三组护着他们前行，拐过几个弯，留下二组阻击，由三组护着他们。吕珍见逃了皇帝皇后，到手的鸭子也要飞了，气急败坏，命令将士们紧追不舍。卫兵们奋勇阻击，只杀的一个人也没能剩下，吕珍的追兵才能继续前进。等他们杀完卫兵第二组的最后一个人时，身后已经传来徐达部下的喊杀声了。吕珍回头，但见徐达一马当先紧追过来，前面的皇帝皇后正带着他们的人往大街的中心转去。吕珍见势不妙，仰天长叹一声， 率领部下逃出北门，朝合肥方向逃去。徐达也不紧追，只是向皇帝皇后逃匿的方向赶去。徐达赶上了水深火热的皇帝韩林儿，救下送回皇宫，告辞离去了。 回首往事，让历史照亮现实。听众朋友，本期的往事就为您讲述到这里，下期精彩继续。 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旧闻节目《往事》，欢迎您继续关注节目的更新，精彩好故事尽在声工厂。 情的手要抚过。